免费，最后的2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追先贤之遗志，继古医之传承，求名师之高远，借民间之秘方。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乾隆中医讲堂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，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。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，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，五行生克迷宗去的谚语。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，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，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。咨询电话4009608378，4009608378。 好的，昨天呢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位朋友呢说得很直白，说呀，郭老师呀，我喜欢听你讲座，但是呢能不能呢给你提个意见，你看呢这一段时间了，你讲脾胃，讲这个小红，连续呢讲了10来天这个东西了，都是在说一些小毛病，说一些保健的方法，几乎呢没讲怎么样治病。我呢想听你是怎么把病治好。我呢自己经常呢腰腿疼，我有关节炎，而且呢血压还高啊，控制不住。我关心呢是怎么样把这些病治好。您呢以后能不能直接说这个病啊怎么治，少扯这些没用的。我呢听了这个电话以后啊，说真的呢我有点哭笑不得了。我说你认为脾胃健康没有用吗？你认为保健养生没有用吗？错了，这些东西恰恰呢就是治好病的基础。你知道为什么苦苦呢去寻求治病的方法，几年甚至几十年你都找不到吗？知道你的病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吗？恰恰呢就是因为呢缺乏了这个基础。这些日子以来呢，我推荐给大家用呢早餐糊，用酵素，用这个欧米伽3，这些东西呢都是食品，是不能治病，但是它能养护你的身体，让你的体质呢发生变化，变成呢不利于疾病生存的体质，为治病呢来打基础的。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体弱多病，大家呢不要觉得生病啊就是我倒霉，哎，我运气不好我生病了，哎，张三李四人家呢运气就好，人家就不生病，这呢不是运气的问题，凡是生病的人呢一定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就是体质太弱了，哎，体弱才会多病，你的身体呢就是一个要生病的身体条件，具体呢生什么病那是个偶然，但是生病是必然的。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你体质弱呢？营养学家说呀，你营养不均衡，那在中医说呢就是因为你元气亏虚了，西医呢西医没有相应对应的一个解释，他们不重视这个。咱们看啊，中医和西医这个巨大的区别啊，中医最重视的就是一个什么呢，整体观，而西医呢，我对西医的研究呢虽然呢也算不上什么专家啊，但是基本的东西还都呢知道一些，竟然呢找不到一句呢一句合适的话我来形容他们的整体观是什么，可以说他们根本呢就没这个概念。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句啊，这个整体人的整体的体质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啊？我呢曾经走访过呢很多的长寿村，像巴马呀、如皋呀，我都去过。提到长寿村呢，咱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呢，它有多少多少百岁以上的老人。但是大家呢有没有关注过呀？所有的长寿村，他们的老年病、慢性病的发病率呢都非常的低。比如说如皋啊，你问问他们什么叫糖尿病，什么叫心脏病啊，大家呢都很茫然，是太少见了。再比方说湖北的恩施，这个呢是有具体统计的，说建国以来恩施呢有好几个县的这个乙型肝炎发病率呢是零，而且不仅是这些个地方的人呢不生病，好多慢性病的患者呢到那个地方住上一阵子就好了。现在呢很多长寿村呢都在开发健康游，甚至是健康移民，每年呢都有成千上万的慢性病患者，心脑血管病的也有啊，糖尿病的也有甚至肿瘤严重的肝病、肺病都很多。这些人呢从全国各地都来到这里，而且很多人都是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来的，一住呢至少是几个月，甚至都是几年。长期住在这里呢，他来干嘛呢？是养病。要知道啊，所有的长寿村全都在呢不发达的地区，偏远的山区里，这些地方的医疗条件呢，那和北上广啊能比吗？啊，绝对不能比的，对吧？但是事实是什么呢？相当多的人呢在这里住一阵子之后，人家的病就康复了，血压也不高了，血糖也不高了，这心脏呢也舒服了，甚至肿瘤呢都缩小了不见了。这样的病例呢不是一两个啊，而是非常普遍的。那么就这个现象，咱们大家呢思考一个问题，他们的病是怎么好的呢？每个人都可以呢给你一堆的这个答案，对吧？空气好啊，水好呀，环境好啊，等等等等的。那么不管是空气也好还是水也罢啊，无论他们有什么优势啊，他这个好呢是专门针对哪一种病治疗的那么好吗？那显然不是，对吧？他必定呢是从整体上改变了这个人的体质啊，达到了治疗疾病的效果。所以我讲这个整体观啊，是我们一直在忽略的啊，治病的一个首要的因素。它很重要，无比的重要。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无论什么病啊，有它你才能有治好的希望，没有它你就永远都治不好。我说这话是绝对不过分，没有一个整体观，你什么病你都治不好。现在这么多病，心脑血管病、糖尿病是吧，风湿骨病、哮喘、咳嗽，谁治好过？连一个简单的口腔溃疡、鼻炎，有的呢终身都治不好，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感冒都治不好。今天你感冒了，打了几天啊吊针好了，它真的好了吗？从元气和邪气的角度来说是没好，那些个风寒湿邪呢并没有呢被赶出体外，而是在药物的压制下呢它隐藏起来了，它隐藏到了你的肾啊，到了你的腿脚或者到你的关节里去了，一有机会呢他就出来给你捣乱了。要不是这样呢，你的风湿关节病从哪儿来的呢？你的肾虚体寒又从哪儿来的呢？都是这么一次一次的风寒湿邪呢没有处理干净积累下来的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的感冒治好过吗？没有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呢从医生到患者，没有人重视这个整体观，这是目前医学上的一个极大的误区，非常悲哀的一个误区。我每次呢带一个年轻的学生啊，这些年呢我也没少带学生啊，每带一个新学生的时候呢，我都会非常郑重地问他，你觉得中医的目标是什么？很多年轻人呢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很不理解，医生的目标还能是什么？治病呗。 我说错了。如果你以这个为目标的话呢，你永远给人家呢就治不好病。因为什么呢？只要你的眼光你就放在了这个病上面，你就会呢被假象所迷惑，你就会呢针对这个病呢去钻牛角尖儿。中医是什么？中医是一门学问，一门研究长寿的学问。治好病呢只不过是我们追求长寿的一个过程，是吧？病只是我们走在长寿之路上的一块绊脚石，你要呢长寿啊，把它踢开就行了。刚才呢说到长寿村，长寿村的人之所以能长寿，是因为他们元气充足，体质条件优秀，所以他们不得病。不光是长寿村里了，咱们身边也有很多长寿的老人，对吧？偶尔也能见到的。你观察一下这些人，有哪一个呢是整天是高血压高血糖靠吃药维持着活到九十多的？没有吧？我敢肯定的说，一个都没有。所有的老寿星呢大都是健健康康的，是没病没灾的活到了这么大的岁数。所以啊，中医在治任何病的时候，你不能以治好这个病作为目标，而是要以促进这个人长寿作为目标的。包括药材，过去中医呢把药材分成了上中下三品，光能治病不能养人的药呢是属于下品，甚至有些个呢还有毒，对吧？都是下品的药。能治病而且能养人这样的药呢称之为中品，是帮你呢疏通经络呀，或者是滋养一些什么脏器呀，这一类的都是中品的范围。最上等的药是什么呢？能够治到元气的，能够补充元气的药，这才是上品。因为这些药呢不仅能治病，治疗范围还很广，所有病吃了呢都会有点效果的。关键呢它是能促进长寿，哎，能促进长寿的药呢才能划到呢上品的范围里。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啊。我住的小区里面呢有个小超市，有一天呢我到超市呢去买东西。这个超市的老板呢大概也就是40来岁啊，说起话来呢就明显感觉他这个鼻子有问题，说话呢囊哧囊哧的，鼻子不通，从外面看上去呢就是鼻窍上面啊靠近眼角那个位置呀，中医说的这个迎香穴，这个地方有点肿。哎，我这个人呢就是个职业病，就呢爱管点闲事儿。我就问他呀，你鼻子是不是有点鼻炎呀？他说，哎，这个一听说话呢就听出来了。我说我是个大夫啊，你把那舌头伸出来我来看看。他可能呢就没见过这么热心的大夫，当时呢还挺怀疑，还犹犹豫豫的，就把舌头呢就慢慢就伸出来了。我一看呢挺厚的一层白苔，我就说呀，我给你个偏方你试试。你弄颗葱啊，把这个葱呢挤出汁儿来，用个棉花球呢蘸上这个葱汁儿，塞到鼻孔里，能治你这个鼻炎。这人呢当时啊有点是爱答不理的，就很随意的呢说谢谢呀，就忙自己的事儿去了，没当回事儿。我呢我也不多说了，我买完东西我就走了。过了大概呢10来天这个样子呀，因为我这个人呢不怎么买东西，去超市的时候呢还比较少，10多天也没去。这天呢我又去了。这个老板一见我呢，哎呀，这个亲热的啊，大姐长大姐短的，说我这个鼻炎呀严重的时候闹得我头疼，我都睡不着觉。我前后呢都花了2-3万了，什么药我都试过了，什么吃的喷的滴的，哎，各种剂型各种价位，贵的便宜的，大多数呢都一点呢都没用，少部分呢还能管个3-5天7-8天的。完了还是老样子，谁知道呢用你这个法子呢，哎，当时呢他听我说的时候呢还没在意，根本就没想到，怎么呢，瞧不起这个法子是吧？我花了好几万我都没治好，你一根葱你就解决问题了。过了2天之后呢，那天他呢实在是憋得难受，就试了试， 哎，棉球呢塞进去五分钟，这鼻子呢就通气了。从那以后呢，他每天晚上回家呢就先切葱。他说呢可舒服了，现在啊，说大姐呀，我找您呢也找不到，就只能呢天天的盼着您来。哎，这呢第一我得谢谢您，第二我问问这个方法呢用到什么时候才能去根呢。我呢就跟他说呀，你用这个方法呢永远也去不了根儿，遇到呢刮风天冷那还是要犯的，如果你要去根儿还得吃药。我一说吃药呢，他这个眼神啊立马就变了，哎，变得很警惕，好像我要骗他似的，抢他似的。咱们呢来分析下这个事情啊，鼻炎分两种，一种是寒症，一种是热症。我为什么呢要让他把舌头伸出来看呢？就是要判断他是寒还是热。我一看舌苔呀，这个寒象，哎，确定了他是一个寒症，所以我就用葱。哎，如果是热症呢，我就不能用葱了，用葱呢只能加重了。可以用什么呢？用绿茶或者是金银花。哎，首先你得分清寒热，然后呢塞到鼻孔里，改变这个局部的环境，把它这个病给它去掉。一个小局部呢，就鼻子这么大点的地方，改善起来呢当然容易啊，所以呢见效就很快，这五六分钟十来分钟啊鼻子通了。所以他觉着呢，哎呦，这个方法真是个好宝贝。其实呢这种方子呢是最下等的宝贝了啊，是不是好方法呢？当然是了，但是这是最下等的，除了当时改善一下症状呢，是没有别的效果了。比这个高一级的宝贝呢，哎，咱们送给大家的那本书里，就是那本呢《慢病茶疗十六方》里面，有一个鼻炎方叫藿香银花茶，把它喝上四个月到半年呢，是吧？中医讲呢，治病讲究的周期。百日一周是吧，一百来天呢是一个大周天的循环。用现代营养学的话来说呢，120到200天呢是一个细胞代谢的周期。那也就是说呀，过了100多天以后呢，你这个人看上去呢还是这个人没变，其实已经不是了，你全身的细胞呢都已经全部都换了一遍了，这就是新陈代谢嘛，是吧。你看啊，咱们老祖宗多聪明啊，我就一直都搞不清楚，咱们老祖先的许多东西啊现在都已经被科学验证是对的，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搞清楚的呢？就说这百日周期吧，是太科学了，太伟大了，是吧。实际上这个鼻炎啊，它就是一股火，元气上到这儿呢，下面就堵着下不去，对吧。以前咱们讲过黄元玉那个圈儿，元气到了上面应该下降了，你这个降不下去，顶在这儿了，成了一股火，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让它下去。藿香银花茶呢就可以疏通肺经，让它降下去，也就这么简单。哎，大伙儿想一想啊，同样是鼻炎，葱塞鼻孔五分钟见效，但是一遇到合适的环境立马再犯，永远也好不了。藿香银花茶呢可能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能减轻症状，要用一个周期，差不多呢就保你一两年不犯，效果很慢，是吧。但是这个效果比葱汁儿可要稳定多了，但是它只是呢疏通了肺经，这个肺经呢是靠药物疏通的，终究呢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，对吧。所以我们管这种药叫做中品，这个方子也是宝贝，是吧，它是中品的宝贝。刚才我说了葱也是宝贝，哎，错了，葱不是宝贝啊，葱塞鼻孔这个办法呢是宝贝，是吧，但它是下品的宝贝。藿香银花茶呢是中品的宝贝，那么什么是上品的宝贝呢？哎，又要说到那句话了，天之大宝唯有一轮红日，人之大宝仅此一点真阳，只有这么一点元气是我们最大的宝贝， 最上品的宝贝是吧？能够培植元气，让元气壮大的东西才是上品的宝贝。比方说用荣气参枣方，它给你补肾健脾，壮大你的元气，元气充足的情况下呢，你的经络它就会始终畅通了，你就有呢长治久安的疗效了。哎，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、治疗根本的东西。而且呢，你把元气培植起来，不仅治好了病，还能长寿，这就叫上品。你呢，用这个眼光再去看一些降糖药、降压药、降脂药、阿司匹林、硝酸甘油，是吧？还有各种的抗生素、激素，都是什么呀？下品，甚至连下品呢都算不上。我郭老师这里说的下品的宝贝呢，最起码它能救你命的同时，它没有害处，它没有副作用，是吧？这才是宝贝。下品的宝贝呢，它还是宝贝呀，那些能救你命但是会危害你长久健康的东西，连下品它都算不上，不能叫宝贝了。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咱就说说这个降压药。得了高血压就得吃药维持血压的正常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人来说呀，你吃了多年的降压药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在我们体内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呢？利大还是弊大呢？有几个人清楚的啊？当然了，降压药呢也有好多类，是吧？我说一下其中的一类，叫做利尿剂，给大伙儿呢分析一下。咱们看看啊，我说它连下品也算不上，是不是呢？有道理啊。利尿剂呢，就是早期高血压病人的常用药。代表药呢有这个啊青鹿赛琴，是不是啊？引达帕胺什么的啊？这个作用呢，利尿剂吧，顾名思义，吃了以后呢多排尿，它是直接作用于肾脏的。咱们人的肾呢，它就像一个过滤用的这个筛子一样，血从这里经过，它把有毒的东西呢给你漏出来，对人体有用的糖啊、蛋白质啊什么的，这些东西它还要留在血里头。那些需要排出去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呢，加上一部分水分呢，就形成了尿，就进入到了膀胱，最后尿出去了。这就是尿的来历。注意啊，尿来源于血，是肾呢从血里面过滤出来的。那么利尿剂呢，就是刺激肾脏，让它呢多留一些水分形成尿，也就是说让肾呢把血里的水呢多排出一些来。大家想想，水分多排出来，你血里的水是不是就少了？哎，就好像呢一根胶皮管子，咱们还拿水管子来做比方啊，水管子被水撑得圆咕隆墩的，用脚踩呢都踩不扁，里面的水压非常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它里面的压力这么大呢？因为这里的水多，是吧？如果水少的情况下呢，那管子呢不用你踩，自己都是扁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里面的压力小了。利尿剂降压的作用呢，就是减少你血管里的水分，换句话说就是减少你血液的总量，来减轻呢这个血管的压力，这样就达到了降压的效果了。但是这个过程咱们想想，你血压呢是降下来了，但是它这个药物作用于肾脏，是吧？你肾本来很正常的在好好的工作，忽然来了一个化学药，而且强行的干预，把它的工作都给它打乱了，是不是要对肾形成一个损伤啊？哎，所以它一定是伤肾的。另外咱们看一下血，血里头有很多成分，对不对？主要有很多的血红蛋白，还有蛋白质、糖啊、钙、铁、锌、硒啊，各种维生素等等等等。血液呢是个运输工具，你身体里面什么东西呢都需要它来运，所以血里面的成分就非常的复杂。正常人的血里头呢，这些成分跟水呢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啊，比方说一毫升血里头有多少水，有多少血红蛋白，能承载多少个氧，能有多少糖、多少钙啊、多少维生素，那是有一个合理的比例的。你现在吃利尿剂 把水减少了，那么相对的，这些本来是营养物质的东西呢，是不是就显得多了？哎，浓度就增加了，对吧？所以你吃这一类药呢，时间长了以后呢，你去医院一化验，哎，胆固醇高了，甘油三酯高了，最要命的是呢，血糖高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本来是治疗高血压的，而且利尿剂一般用于早期的，用于这个不太严重的高血压，因为利尿这个降压的作用呢，它不是很大，所以用于早期。因为你尿多了以后呢，必然人就口渴呀，口渴就要喝水呀，对吧？喝了就尿，尿了又喝啊，血压是能降，但是幅度不会很大。就因为这个不是很严重的高血压呢，为了这个不是很强的效果呢，这两年三年，这肾受到的损伤咱先不说，你吃出糖尿病来，你说你冤枉不？所以啊，你看这一类的药在服用的时候呢，医学上有个规矩，就是这些药呀，你要在医生指导下呢，要间断服用。什么叫间断服用呢？你不要一直吃，吃一个月你要停半个月，让身体呢，让你的肾休息休息，让血液里的水呢补充补充，这样才能保持你的血脂血糖的正常。你的医生有没有嘱咐过你这一点啊？你看看你那些药的说明书吧。咱们以后啊，拿到任何一种降压药的时候，都要看看它的说明书，看看它的主要成分，看看它的功能主治，看看它的副作用啊，还有禁忌症，真的不要乱吃。如果一种药说明书写的是利尿，或者是你吃了以后明显觉着小便多了，那你就要警惕了，不能长时间的吃。 追先贤之遗志，继古医之传承，求名师之高远，借民间之秘方。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堂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，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。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，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，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，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。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，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，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，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。咨询电话400-960-8378，400-960-8378。 好的，这位朋友呢说得很直白，说呀，郭老师呀，我喜欢听你讲座，但是呢，能不能呢给你提个意见？你看呢，这一段时间了，你讲脾胃，讲这个小红，连续呢讲了十来天这个东西了，都是在说一些小毛病，说一些保健的方法，几乎呢没讲怎么样治病。我呢想听你是怎么把病治好。我呢自己经常呢腰腿疼，我有关节炎，而且呢血压还高啊，控制不住。我关心的是怎么样把这些病治好。您呢以后能不能直接说这个病啊怎么治，少扯这些没用的。我呢听了这个电话以后啊，说真的呢，我有点哭笑不得了。我说，你认为脾胃健康没有用吗？你认为保健养生没有用吗？错了，这些东西恰恰呢就是治好病的基础。你知道为什么苦苦呢去寻求治病的方法，几年甚至几十年你都找不到吗？知道你的病为什么总也治不好吗？恰恰呢就是因为呢缺乏了这个基础。